上榜五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六位。Candy Sun 在天空画一个洞。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好啦，星期日呢、這个广东广西嘅老店吓，咁啊，嚟排有我哋嘅文杰华教授啦，啊，海林啦，马鼎盛啦，今日嘅题目咧几过瘾嘅，叫做矛盾论。咁如果系讲毛泽东嗰篇大作咧，咁就好值得讲。问题咧？个位置摆错咗，大家都知道广东广西系一个清谈节目啦，清谈节目咪清谈咯，咪讲下啲随随便便啦，比较大众化。咁但系呢篇论文咧好深奥，啲哲学问题，而且咧系非常之重磅嘅。毛泽东选择。我哋睇得多啦，但系里边真正喺学术性上边系作为支柱嘅咧，咪就得矛盾论、实践论咯吓。但系咁学术性嘅东西，我哋清谈节目嚟讲，点样讲咧？啊，咁啊，收下钱出咯咁。浅出我哋实做到嘅，深入咧，咁啊好大挑战，唯有咧即系各展所长啦吓、啊。小弟就学历史出身嘅，就一个历史学嘅角度嚟到去讲讲呢个矛盾论，就会发现咧好过瘾。出現了很多有趣的問題。首先一個就是毛澤東此人在那個時候寫這篇文章對什麼受眾，我們放在歷史的角度一看，覺得很大問題。為什麼呢？呢篇嘢几时写噶？文杰话 1937年7月， 正确到绝啦，8月啊， 八月四月到七月写嘅。 咁啊，奇怪啦，咩时候？呢个系日寇侵华、全面侵华嘅一个历史嘅转折点。大家知啦，77。咁佢78去。拿出嚟呢篇嘢，據佢自己同斯諾，即係嗰個美國佬啊，講佢寫呢篇嘢嗰陣時咧，哇！廢寝忘餐幾個禮拜搜集資料，咁就點解咧？話唔係我想寫噶，係人哋逼我啊！嗰陣時中共中央喺延安嘅抗日軍政大學。咁啊，要講課，毛澤東咧貴為大學校長兼教授，咁啊拉咗個提綱出嚟啊，好幾個禮拜嘅不眠之夜，佢話啫，白天睡覺，晚黑寫嘢啊，即係啲大學問家都係咁嘅啦。咁寫咗呢篇嘢出嚟咧，只不過講咗兩個鐘頭課。讲咗两个钟头课，如果按毛泽东嗰啲湖南湘潭、潮汕口音， 你讲俾胡四海嘅啊，嗰啲军政大学嗰啲将领或者系高官听，我谂点都讲唔到几万字啩。你如果按照我哋读新闻做广播员嗰啲一分钟230个字嘅标准，梗系冇问题啦吓、啊，朗读。但系毛泽东嗰啲拖长晒音咁样又吓、啊、搞下笑咁，我谂佢唔得啊。但系佢话佢讲咗两个钟头，但系而家我哋睇到《无选四卷》第一卷里边嗰个矛盾论咧，23000几字。显然不是原文，点解呢？第一，毛泽东话呢、這个讲话咧，我完全脱稿嘅，呢个佢得嘅，即系毛泽东作为一个小学教师，又系师范出身，讲课冇问题嘅，唔使读稿嘅，而且佢个洒脱嘅性格，向来都系天马行空噶啦，你嗌佢读稿真系好鬼辛苦嘅。他去到莫斯科1957年，对着全世界70个共产党首脑讲话都不用稿嘛，何况军政大学这些全部是他的僆嚟嘅，唔使咁拘泥。好啦，既然他是脱稿，咁嗰啲文字点形成嘅呢？ 有个油印纸嘅、哦， 一个疑问咯，咩油印纸？ 佢有个油印， 佢都话脱稿咯。他说他是根据他的大纲脱稿噏出来的嘛、 嗯、 不是读的嘛，哪有白纸黑字、啊、其一。第二，话明那两个钟头不准记录、 哦、好聪明， 话明的、哦、你去查资料、啊、他自己讲的跟斯洛讲的、嗯、话明不准记录。好了，那今天我们想看到那个从何而来。 嗯，嗱，头先马老师咧都讲咧，佢自己都承认咧，佢要有资料嘅搜集啦。咁咧就如果批评者咧就会觉得，第一矛盾论唔系写得好嘅，毛泽东佢自己都觉得唔写得好嘅。而佢嘅起源咧，即系佢嘅来源咧，思考嘅来源咧，就当然唔系原创啊。咁我哋都知道矛盾论里边咧系有建基于所谓唯物辩证法嘅一啲哲学嘅思考。咁咧呢个咧亦都好受苏联嘅影响，有啲人就觉得毛泽东嘅矛盾论咧主要系嚟自列宁嘅睇法，同埋咧后来咧李达咧亦都系写咗一个社会学大纲啊，咁亦都有呢啲痕迹。咁所以系一个苏联哲学版本嘅矛盾论。咁咧其实喺呢度要讲翻矛盾论嘅即系所谓结哲学根基系乜嘢？咁啊，马老师可唔可以我哋可唔可以讲一讲？就系话咧，如果佢系一个当为唯心式的讲法，首先就是所谓辩证法先。凡是事物呢，它其实都会有，不是，这个唯心的讲法是来自黑格尔的，就是永远呢事情都会有个正反合，就是一件事的静态去到它的相反，然后呢产生了矛盾，它也都会有一个统合，然后又再来一次新的正反合这样。但这个呢，如果被唯物的讲法应用了，就说事物本身是有这种这样的情况的，凡是一件事物在稳定的状态内了，它就会有质变，不是量变，先量变去到质变的这个转移，跟着将它整个去到它相反的方向，然后又再去一个静态正反合，然后就再来一次里面事物内部的产生的矛盾。这个你可以举很多科学上的例子来去讲，但这个不是科学，而是一个所谓哲学上面觉得事物无论在大自然去到社会，它都是会有这个规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这种情形。这个不是只是唯物辩证法所讲，或者十九世纪的唯物论产生的，其实中国哲学很早都有这种这样的讲法。 剛才呢，哲學博士文教授跟我們上了一堂很簡明扼要的矛盾論的哲學課，但我都說了，我們清談節目你 都要打打個底的。 剛才講這一段說話呢，大多數的聽眾呢，我想都是一嚿雲，我都一嚿雲、所以我的問題不在這裡即是你現在跟我开窍，我都有排翻去做功课，但系问题喺边度咧？就个时间。 嗯， 1937年7月到8月呢、這个时间 是不但是日寇侵华这样一个很严肃的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而且还涉及到中国共产党一个180度大转弯。 嗯， 这个180度呢，直头就好像以前几个月大陆那些严控、一个人发烧即刻成栋楼封，甚至成个小区封、清街清场，一时呢就噼啪乜嘢都唔使、就算你发烧41度，咁医院都话你自己返去饮滚水啦。这个180度是乜嘢呢？是中国共产党取消了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国号、中国共产党的共军取消了他工农红军这个番号，变成国民革命军，变成蒋委员长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这么大的转折，红军的主力其实那时只有几万人而已，有些说法是20000多人，有些说法是40000人，不理他多少，总之是在全中国200-300万正规军当中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在抗日战场上面也是很小的数字。这些是10年内战中共的老本来的，现在拿出去硬抗日寇，大家都知道日寇当时的战斗力比中国任何军队都高了，不是一点两点的、在这么危急的时候、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他是一个统帅来的，他的看家的老本丢出去，你说他是不是应该好像列宁在十月的电影那样守在电报房旁边，一刻不停地收住前线来的战报，敌我友三方面、然后回到去总司令部跟他的朱德，这个当时是八路军总指挥上将，国民党上将，跟他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国民党中将，他们是不是要不停地绞尽脑汁去分析这些敌我友三方的情报，然后发出指令，嗌他手下呢2-3万人、3-4万人点样去做，能够保住个老本，但系又要在抗日前线有所作为，搞尽脑汁。更加唔好讲，佢当时喺党内个地位仲唔稳固，大家都以为睇宣传、睇呢个教科，以为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就已经是一把手了，错，历史不是这样的。 应该提一提这个王明这个人呢、 未到他住、未到他住。即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只不过是作为军事三巨头之一，还不是最大一个，最大的是周恩来。所以到了1937年7月呢，他在党务方面头顶还有一个张闻天是总书记，你说得对了，王明那时候还在苏联、还在莫斯科，他是作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的团长，他的地位是可以作为共产国际的执委来指挥中共，因为中共只是一个支部而已。所以毛泽东那时候他要做的事千头万绪多得很，军事有指挥，政治方面他要进一步真的拿到中共的大权，外交方面怎样对付这些国家，特别是苏联，他怎会找那么多时间、那么多精力去整一篇文章去扩大讲2个小时课？哇，我这个问号真的要请教两位。 嗱，我就覺得好重要咧。如果佢個來源都參考咗蘇聯嘅，即係所謂哲學思想啦，因為你之上層建築咧，其實好重要嘅，佢都係帶導緊你點樣去諗嗰個所謂鬥爭嘅方向。咁列寧咧，其實雖然咧佢係當然會有睇啊費爾巴哈啊，會睇嗰啲所謂唯物辯證法，但佢就喺作為一個政治家咧，佢就採用咗所謂正反嗰個矛盾個狀態，而唔係講於佢哋後來點樣互相滲透，同埋點樣統合嗰個正反合嘅規律喎。咁喺個正反鬥爭嘅狀態咧，佢仍直情將佢絕對化。咁而呢一個符合咗唯物辯證論或者唯物史觀嘅講法咧，其實好好使嘅，即係話喺毛澤東去處理當前嘅處境嘅時候，當要佢真係要發揮所謂點樣有矛盾要鬥爭，同埋甚至非黑即白嘅嗰個咁嘅方向咧，佢係要採用。咁佢用咗呢樣嘢，佢就覺得，咦？呢個係大方向。亦都是主要的矛盾。咁你都知啦，讲矛盾论仲要分咩叫主要的矛盾，同埋咩叫次要的矛盾。有时我哋真系得个听字，但系其实嗰个主要矛盾就系佢想即系政治上的方向咯。 唔系，但系我听马老师的意思就系话个时间对不上啊，即系应该系咪事后重整嘅呢件事？我哋事后重整知道嘅就系话当时话嘅系应该。阿毛主席是看了这个什么辩证法唯论的教程的第三版，他在里面呢应该是批注了四次的，有成一万二千字的，跟着呢他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呢，夜晚呢就写研究，日头就睡觉，跟着就写了这篇嘢，跟着呢就在这个课堂上搞了两个钟，但是那真是打紧仗的，为什么他会得闲呢？咁所以这个就是砌不埋的一件事啊，是不是这样？ 我只是从时间上提出这个疑问， 嗯， 即是他又不是孙悟空有分身法， 嗯， 啊，又不是如来佛祖可以即是同时可以思考几件事，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花这么大精力去做一件不是好似啊，不是当务之急啊，起码不是头等大事啊，咁仲有少少時間，我講兩句咧，就係話，除咗要解決呢個所謂黨內一種思想上面嘅模糊，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咧，係毛澤東三七年以前有幾次重大嘅思想鬥爭同路線鬥爭，其實就係同流蘇派。嗰班流蘇派咧喺黨內打擊毛澤東，有幾個方面，有一個最大嘅優勢咧就是理論方面。 嗯， 王明啊、博古啊、張聞天啊等等呢啲咩二十八個半貝爾什維克嗰班喺蘇聯食飽麵包嗰啲洋理論， 倒背如流噶嘛、 甚至唔單止係俄文。即是《資本論》的英文原版、 法文 等等，都是在學術上面是已經很高深了，即是他們能夠在黨內有這麼高的地位呢，都是由於蘇聯人看中他們這點，在莫斯科大學跟毛澤東辯論呢，真是雞同鴨講。毛澤東在三七年之前他的哲學的東西來自於什麼呢？我睇咗毛澤東年譜，我覺得佢嗰陣時嘅哲學嘅料，第一係來自於波波齋、孔孟之道、王陽明，一直到曾國藩，即係呢啲大儒啊，佢係非常之崇拜嘅。佢青少年時代對呢個曾國藩五體投地，對胡林翼偷埋佢嘅字。潤之是胡林翼的字嚟噶嘛，毛潤之咁嚟噶嘛，咁嗰陣時佢呢啲哲學嘅料，再加埋佢叫做信仰咗馬克思主義，1920年睇咗幾本小冊子以後，佢自認為已經成為馬克思主義嘅呢個人啦。嗰陣時佢嘅哲學有少少可能話齋嗰啲水喺嗰度浸翻嚟嘅， 但是正如他后面所承认的，他说我不成体系，不成体系，根本没有法子和马恩列他们、马恩列斯他们并肩、啊、所以他叫第三世界共产党说你挂相不要挂我相啊，丑啊！啊、我不能够这样做，你在国内说伟大导师呃下那些红卫兵就没问题、啊、所以那时候他需要恶补哲学，如果不是他没法子和言不离欺烈的那班流苏派斗口、他输硬的，一路输硬、所以我们还有三节时间可以慢慢谈这个矛盾论，现在听了新闻以后才回来再说。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即日起和内地恢复首阶段免检疫通关，落马洲支线的口岸朝早六点半开始办公之前，已经有大约300人等候过关。在香港读书的刘同学说，朝早六点四十分抵达口岸，大约七点十分完成过关。他说疫情期间和家姐分隔两地，三年来只是见过一次面，当时要隔离检疫，现在可以免检疫通关，第一时间见到屋企人，心情激动。又话以后每星期五放学都会翻去深圳嘅屋企。刘同学嘅家姐去到口岸接佢，两个人久别重逢，互相拥抱，并且话会先到屋企人嘅家中食饭。准备转车到雷州嘅傅女士就话，已经三年几冇翻乡下探望80几岁嘅妈妈，由于内地疫情严重，佢带备了退烧药等。他说过关过程是畅顺，所需时间和疫情之前差不多。在福田口岸附近的快递站，有人在香港过境之后随即前来寄送药物和奶粉等给内地的亲人。行政长官李家超到落马洲支线管制站视察第一日和内地免检疫通关之下市民过关的情况，并且听取执勤人员的解说。他说市民过关流程整体畅顺，目前所有日期的预约过关名额未爆满，最受欢迎的预约日子是年29，仍然有大约1000个名额。李家超说过关要有序、安全、顺畅，会留意今后的过关情况，包括春节前后的安排，作出整体部署，强调通关不限人数的限制日子一定会出现，但是要在稳妥可控的形势之下实现。往返香港和内地的部分海路航线今日恢复，珠江客运来往深圳机场和中港城码头的新航线今日开通，第一班船朝早8点几开出。珠江船务董事局主席兼执行董事刘广辉表示，第一日开通有4条航线、16个航班，昨日开始卖飞，卖飞的情况良好，买飞的人数陆续增加。刘广辉说，现在来往本港和内地的航线还包括广州南沙、中山和虎门，至于来往其他地点的航线，估计今个月15号之前可以陆续恢复。

特別是文化革命嗰陣時，一人派一本小紅書，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無選四卷。咁呢個矛盾論同實踐論咧，就上升到呢個經典嘅地位啦。啊，大家都記得毛澤東話工業學大寨啊嘛，大寨學佢咩啊？兩輪起家啊嘛，矛盾論、實踐論。所以大家要搞清楚矛盾論呢一篇文章。在1937年或者是抗日战争时期，他的地位和在建国以后完全两回事。即使是和毛泽东这个人在37年和在57年是完全两回事一样。 没错。 即是我们一般的人很容易看现今发生的事情，就不记得了他以前怎样。等于是一个歌唱家就以为他啱出世嗰啲哭声都系好有韵律嘅，啊呢个鲁迅讲嘅笑话啦。咁其实当然唔系啦。毛泽东写呢个矛盾论嗰阵时，佢喺全国4亿5千万或者话5万万呢个人口当中，都冇乜人识得佢。呢句说话可能好多人唔中意听。但我可以舉一個例子，話說毛澤民他的弟弟，只是小他一歲的弟弟，去到蘇聯，當然就是共產國際要報道啦，你中共是共產國際的支部而已嘛，共產國際說好啊，來報道啦，好像來醫院那樣，填份履歷先啦，就填咯，填完喂，麻煩幫你大佬填一份啦，為什麼呢？沒人認識他。你话唔系，毛泽东早喺大革命年代已经系国民党嘅中执委候补委员，农民部嘅代理部长，宣传部嘅代理部长，咁啊响当当喺国民党一大里边发言长达50几分钟，都冇人识佢啊！因为当时呢个苏联已经有啲重磅人物住喺国民党啦嘛。是吗？包罗廷啦，国师啊嘛，是吗？加伦将军啦，呢啲系军师啊嘛，点解唔识呢个毛泽东？当时都系个风云人物啦。咁我睇唔到有记录，即系呢个加伦将军同埋呢个啊，佢哋翻到苏联点样汇报毛泽东此人？共产国际真系唔多识，唔该你填个表先咁吓。当然毛泽民填嗰个表，我哋而家睇落嚟都系不准不实啦吓、啊，都系隐恶扬善啦吓、啊。比如讲填佢出身就话，老豆系农民，好艰苦嘅。后尾即系买多咗几块田咧，你算佢富农啦咁啊等等。咁大家其實係唔多識毛澤東嘅嗰陣時，甚至喺中國啲人識邊個咧？梗係識朱德啦，係嘛？帶兵打仗噶嘛，八路軍總指揮啊嘛，後屘第18集團軍總司令啊嘛，朱毛都排喺毛前面啦，係嘛？咁仲有即係國共所謂第二次合作。去到合作嗰啲，大家識邊個？識周恩來咯，嚇、周公喺武漢保衞大武漢時期，喺重慶赫赫有名，係人都識佢，而且佢嗰個性格真係好得人中意嘅。咁毛澤東嗰陣時，佢喺呢個擴大講咗嗰2个钟头矛盾論嘅課，發生咗什麼影響咧？我哋而家睇。回忆录又好，睇文艺作品亦好，讲毛泽东嘅著作《抗日战争》都系讲论持久战啦，有边个讲矛盾论啊？我睇咁多个听佢课嘅嗰班军政大员，喺抗日战争当中冇人提过矛盾论，指导我哋点样作战或者点样搞呢个斗争诸如此类。但解放後就完全唔同啦，係嘛？特別係林彪話要大學特學毛澤東思想，咁啊指定全國幹部要睇嘅東西裏邊，佢係出咗 無選四卷之外，仲出咗兩本無選嘅簡裝版，叫做甲種版同乙種版啊嘛。嗰裏邊當然就有矛盾論啦。 嗯。 啊，咁大家都要你想當官當然要背裏邊嗰啲説話，開會嗰陣時成段嘔出嚟，咁先至證明你係嚇係呢條線嘅人啊嘛。所以我哋而家睇矛盾論咧，可能話齋分兩個階段。三七年嗰陣時係一個階段，五七年、六七年又係另外一個階段。 嗯，冇錯。咁當然咧，我哋就知道咧，其實我哋叫老毛啊嚇，佢每做一件事， 彭德懷咁講喎， 都有佢一個好精心嘅所謂心計啊。咁啊，就算你話佢不眠不休，或者朝頭早瞓都好啦嚇，夜晚點解要寫？喺一啲哇咁多嘢要處理，同埋咁多分裂鬥爭的情況，他寫矛盾論、實踐論我們就明白了，實驗是真理的標準，這些是比較容易淺易明白。但是呢矛盾論呢、其實馬老師剛才也說了，都不是一般可以了解，因為他有個哲學的淵源。就凡是這些規律，由黑格爾怎樣去到費爾巴哈，跟著由唯心去到唯物，這些他是說自然和社會的規律呢，這個定性位是他後來革命的一個很大的方向，即是這個直情就是他不會違背這個規律的嘛。但是他看矛盾論呢，其實他的矛盾論都主要是基於這個列寧的著作，而列寧呢他是個版本，雖然他讀馬克思，但他的版本呢就抽了所謂正反這個所謂對立狀態，將它絕對化，所以鬥爭成為一個必然的階段或動作。咁系唔系毛泽东就已经喺度谂，即系我哋要将个斗争路线咧，成为大家金科玉律吓，咁就睇佢嘅国情咧而到去处理，所以有急切性写呢个矛盾论嘅。咁后来版本成为点咧，可能都会度身订造。咁呢个就系一路共产党嘅好重要，就系其实佢系要由思想开始，有思想先可以个行动先可以一致。 其實呢個矛盾論，我聽住我就覺得是一個羅生門嚟嘅，即係矛盾論由佢到底係佢幾時真真正正我哋而家讀到嘅依個稿啊，係咪真係當初嘅依個遊子過子見到嘅？ 佢唔係啊，佢自己都承認啊，佢話修改咗好多次啊，不但佢落筆袋，仲要陳百達幫手，仲要呢、這個、康生啊，佢哋呢啲咁所謂黨理論家嚟幫手。甚至劉少奇仲要最後把關，因為佢係毛澤東選擇嘅總負責人。 而且矛盾論本身，如果我哋見嘅，即係可能文教授係咪可以講多少少嘅，就係、是、由黑格爾開始嗰個辯證論，去到蘇聯時期嘅依種唯物辯證論，到矛盾論入邊嘅依種咁嘅辯證法，其實係應該係咪 1.0、2.0、3.0，其實轉咗三次。 唔止嘅，其實即係嗱，呢個辯證法黑格爾開始啦，咁但係佢係相信一個絕對精神論啦，好多嘢都可以再客觀化，化為一個客觀化狀態咧，佢又會有變化。 因為佢將宗教包咗喺入邊啊嘛，佢有一個嗰、那個喺德文係雞，即係佢我哋譯做精神，但係其實亦都可以解作神噶嘛。 其實佢唔係正式嘅宗教咯，即係佢係一個叫 absolute spirit 啦，所謂絕對精神啦。咁但係我諗咧，如果黑格爾嗰個版本咧，其實真係攞咗佢個辯證嗰個規律啫。咁佢一定係你話 1.0 或者 2.0 咧。即係嗰個係後屘被話係咪後屘話批評話係唯心嘅版本。 係啦，咁於是咧就要用物質嚟講啦，因為去到19世紀，我哋知道嗰個唯物主義咧，就真係去到開到荼蘼啦，又要講進化論啦。其實進化論都有依類咁樣嘅矛盾論嘅思想嘅。 但係進化論喺矛盾論入邊話依啲係低俗噶嘛？ 係因為即係所謂低俗嘅意思就話咧，總言之嗰個精神就話啲凡係物質或者物種。你去到一个即叫稳定的状态，它慢慢自己内部，因为要追求物种的完善，它总是觉得未妥的，未妥当它就会产生一种动荡，就会追求它相反的方向，去到相反的方向它又会再稳定，然后慢慢叫正反合，去到穩定的方向，它又要發生變化。這個變化首先就是內部先的，如果經即根據真格斯的矛盾論就說，就是內部出現先，然後就引致外部 都對佢嗰個新嘅品種咧，亦都有適應同埋產生矛盾或者競爭。咁於是所以呢一個最巧妙嘅科學就係話，嗰個正反合不斷去從正去到相反方向，再去新嘅正，再去再新嘅方法方向咧，係唔會停啊。咁咧，但係咧，由正去到相反方向嘅時候，難免咧係會有一個好不安嘅狀態，甚至會有鬥爭嘅狀態。咁如果你只係片面地將咗呢個過程裏面一個部分絕對化咧，喺政治嘅層面嚟講咧，就成為一個所謂無論黨同黨嘅鬥爭、階級之間嘅鬥爭、殖民者帝國主義嘅鬥爭都可以用得到嚇。咁呢個咧就係最主要嘅規律。咁但係唔同嘅國情咧，唔同嘅社會變現實咧，其實佢真正嘅變化係點咧？嗰、那個矛盾咧就係毛澤東都會話咧，你一定要去研究、了解，然之後先揾到個 solution。不過咧喺呢度咁樣講咧，其實我哋以前讀矛盾論嘅時候，真係都會諗，唔知阿馬老師其實係咪都會諗到，當佢哋認為社會主義去到共產主義就可以停啦，就係一個大同嘅世界咧。咁冇理由嘅，因為矛盾論係唔會停嘅，矛盾呢一個咁嘅狀態一路都會產生嘅。咁所以唔可以話啊，資本主義停咗，去到社會主義呢個咧，就係、是、一切就美好啊！係我哋都會好有興趣啲講完嘅喺嗰度咁樣。 毛澤東冇咁講，毛澤東佢話即使到咗共產主義呢個矛盾都唔會消失嘅，只不過共產主義咧，佢話嚇就已經冇咗階級啦。冇咗階級就冇咗階級矛盾啦，就冇咗階級鬥爭啦。但係人仲係要分為左中右噶嘛，仲係要分為先進同落後噶嘛。呢、這個二者之間係會有矛盾噶嘛，都仲係要解決。但係解決問題咧，就唔係以呢個劇烈嘅鬥爭你死我活咁樣去解決啦。咁由此咧，毛澤東佢認為佢學嘅梗係馬克思主義啦，這個矛盾論亦都係學習馬克思主義的一個筆記嚟嘅，其實係。 冇錯。 當其時佢仲未試過系統咁樣喺哲學方面去研究馬克思主義啊，咁呢個係算佢一個起筆啦，係一個試筆啦。咁但係佢對呢個試筆係好唔滿意嘅。佢自己都有呢、這個好具體嘅説話嚟評價啊。比如講1956年3月，毛澤東會見呢個越南勞動黨嘅總書記長征嗰陣時咧，佢曾經講過，佢話實踐論咧仲算比較滿意，但係矛盾論就不很滿意。咁。曾經在收入毛澤東選擇嗰陣時，佢仲話矛盾論唔好啦嚇，即係實踐論仲話啫嚇，就收一條好啦咁啊。咁後尾經過劉少奇啊、陳伯達啊、胡喬木啊等等呢啲秀才，同佢大力修改，整成而家我哋睇咁樣咯。到底邊樣係收嘅，我哋唔知啊。總之毛澤東睇咗以後，應該唔係不很滿意啦。如果唔係，都唔能夠。印出嚟俾你睇啦吓，咁、后尾，毛泽东喺1951年啊，曾经俾佢两个秘书，一个陈伯达，一个田家英，嗰封信里边讲咧，就话矛盾论论形式逻辑嗰后边几段咧，词意不畅，词意不畅，都唔好讲理论啦，就系遣词造句，佢都觉得唔满意。咁如果佢1937年講課嗰陣時候有張貓紙嘅話，嗰張貓紙我諗就係詞意不暢啦嚇。咁話還需修改嚇、啊，而且咧佢覺得矛盾論咧太似哲學教科書。咁你毛澤東選擇唔係寫俾呢個哲學家睇噶嘛，唔係大學嘅教程噶嘛，咁啊必須深入淺出，所以佢啊。同呢兩個秘書講，如果同我改嘅話咧，唔該你嚇、啊，將呢啲咁嘅搞掂佢。咁到1961年12月咧，佢就見呢個委內瑞拉嘅外賓啊。而家委內瑞拉仲好咗噶， 係 咁啊。對方咧就恭維佢， 話我哋屋企咧都掛馬恩利斯模嘅像咁。華東就話馬恩利斯要掛嚇、啊，喂佢哋馬克思寫過《資本論》啊嘛，恩格斯寫過《反杜林論》啊嘛，列寧寫過《談談辯證法問題》啊嘛，呢啲唔係一篇文章咁簡單喎，係係、著作等身嘅喎，能夠即係體現佢嘅哲學水平嘅喎，係形成馬列主義嘅一啲基礎同埋台柱嘅喎。佢話佢哋想要掛我冇啊嘛，嚇、啊！佢話好似《資本論》《反杜林論》呢啲咁嘅作品，我冇寫出嚟嚇。佢、啊、話我嘅理論研究好差，哇！好少有喎、啊，即係咁偉大謙虛啫啊！咁呢啲都係講明佢自己都唔滿意啊，同埋咧，佢對馬恩列斯嗰啲理論咧都有一個比較客觀嘅评价啊！1965年佢见呢个斯洛嗰阵时咧，斯洛梗系吓恭维佢啦，话你即系毛泽东思想影响到全世界、全人类啊，乜啊咁啊！毛泽东话我就唔驳你啦，但系我都唔同意你啊！而家讲唔算数，要睇几十年，要睇后人点讲啊！佢话我以呢啲嘢啊，孤物论。就算是馬恩列斯那些東西在1000年以後看來都是可笑的，那 這個就是有少少哲學家的味道了、是吧、你只不過是將自己放在人類的哲學長河當中的幾個浪花、當時呢可能真的風行，但是以後看回來、都是因为后面的实践更伟大嘛。 是啊，没错。其实他这个挺贯彻他对矛盾论的看法或者他的信念啦。因为凡是呢没有一样东西是永远要歌颂，他也都会因应后来的理解或者他们的认知或者他们的历史观呢去鞭策的。 就算是宗教都要改革啦。 嗯，没错。 但是由一个路人甲的角度来看呢即是矛盾论呢是如果你想即是说啊看回历史上著作的话，矛盾论是容易看过实践论。实践论因为可能比较怎样说佢寫可能寫得比較公正啊！你見到矛盾論，你會見到佢啊點樣由邊本書嗰度去 form 佢嗰個 idea，、由點樣由黑格爾嗰個思緒慢慢落嚟，所以你見到矛盾論入邊，你比較容易拆解一啲。但係反而實踐論，你會見到佢比較公正啊！你如果有一個路人甲，你啱啱冇頭水嗰陣，你想去了解呢件事嘅話，我覺得矛盾論未必寫得好，但是呢就是因為可能未必寫得那麼好，所以呢比較容易讀。 是因為矛盾論的淵源很深的，即譬如你甚至希臘時代已經有矛盾論的思考的，那不只是去到19世紀啦，其實中國都有很多矛盾論的思考。譬如你看回老子呢都很厲害的，譬如曲則全枉則直弊則身相反相成這一類，即係哇！你得我讀嘅時候都頭暈暈嘅嘛，啊！即係原來每樣嘢都互相包含，同佢相反方向係互相包含，慢慢會轉成佢嘅相反，跟住佢又會成為新嘅正，跟住又反，其實都已經有喺度。所以咧，矛盾論嘅演化喺思想史上邊咧都好豐富啊。咁但係毛澤東嘅矛盾論咧，好多人都覺得咧，佢主要係跟列寧嘅版本，而列寧咧其實。當然就是要配合他自己當時蘇聯的那個情況來去寫，而蘇聯的哲學家呢整理之下呢就會將列寧版本的矛盾論呢變成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經典。所以毛澤東其實都看中了他那個鬥爭絕對論那樣東西作為他當時政治的需要或者政治教育的需要，所以他說得很對的，這個國情如果變了的話，第日歷史的評論就會覺得不单止是过时，不是最重要的，这样。 或者是中国古老的说法，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张而不弛，文武弗为，弛而不张，这个文武弗能之类的说法。但是毛泽东强调矛盾论的时候，和他的哲学思想，即是叫斗争哲学，是相符的。因为他一生都在斗紧，未攞到政权斗攞政权，攞完政权以后仲要斗稳固政权。 咁所以佢个矛盾论咧，其实就嗌人哋跟住佢去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啊，七八年搞一次。如果唔折腾咧，佢都老人家瞓唔着觉嘅。 嗯， 咁呢啲种斗争哲学咧，其实列宁当其时同佢嘅心态系差唔多嘅。 嗯， 啊，因为列宁佢攞咗政权以后冇几耐就死啦。 嗯， 甚至冇几耐就病啦。同埋佢一攞咗政权都。即刻就內戰，加埋外戰，到佢大概嗰啲戰爭平咗落嚟之後咧，佢壽命差唔多啦。 係， 都係要講下電話喎，18723111啊。雖然呢個矛盾論比較深奧，比較哲學化，我諗到我哋啲聽眾藏龍卧虎，有好多都會有佢嘅睇法嘅，或者 Facebook 香港電台。广东广西之友同我哋一起参详下啦。 香港的头班船今朝九点由氹仔码头开出，第一班船大约有50人，有外籍澳门居民提前大约一个钟已经去到码头等船。他说已经3年多没有离开过澳门，所以港澳恢复无检疫措施之后，先到香港一日游，体验重新旅游的经验。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话：佢最中意前线工作，满足感非常大，而接触市民好重要。自己曾经做过警民关系主任，听到好多市民嘅意见，认为对防罪灭罪好重要。如果市民能够协助警队，就等于社会上多咗眼睛同埋耳朵。佢哋见到可疑事件就致电警方，对社会整体嘅治安有好大帮助。萧泽颐喺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话，中学嘅时候喺英国读书，好挂念香港。当年并冇手提电话，要靠寄近照同埋写信翻屋企。佢又话中学毕业之后想翻香港做警员，但系爸爸希望佢继续学业，去到大学毕业，佢就第一时间翻香港投考警队，担任见习督察。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是覆盖该区，预测多云和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有几阵雨，风势较大，朝早清凉，本周后期较为和暖和潮湿。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4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令首先讲封路。窝打老道有紧急路面维修，去尖沙咀方向分别近住玛利诺修院学校的慢线，以及是介乎太子道西至到碧丽阁之间的快线是需要暂时封闭。现在一带车多的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重复一次，就是窝打老道有紧急的路面维修，去尖沙咀方向分别是近住玛利诺修院学校的慢线，以及是介乎太子道西至到碧丽阁之间的快线是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浸会桥面。另外，深旺道亦都有紧急路面维修，来回方向近住君汇港的快线亦都是需要封闭，驾驶朋友经过要留意翻现场的指示。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果栏。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随时都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 另外，消防署亦都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住指示去拯救生命。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共二十大关乎国家与香港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深切体会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和辉煌成就，明白关于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明白我们肩负的使命任务，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和光明前景，让我们团结奋斗，共担责任，共享荣光，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共同推进国家香港发展。 一转身，2023年开心日报有新主持。 Here comes a new challenger。 大家好，我是余海琪，想去旅行玩翻转，又想买翻架车，最好咧就可以早日上到车。后生仔究竟可以点样理财呢？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联系开心每一天。 进入我哋讲矛盾论嘅下半场，再讲一次电话18723111，或者可以通过 Facebook 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同我哋一齐倾倾矛盾论。呢个矛盾论咧，讲到下半场想讲啲古仔啦。 嗯嗯。 咁曾经有两个哲学家同华东。在这个矛盾论的角度这个场合呢，大家有个交手的。啊、这两个一位就是李达，首先就是李达。李达此人呢不得了、啊、因为他是真正的中共创始人之一。 啊、 其实中共不是1921年成立的。1921年是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然全国得57个啦，吓、啊，咁、即系都是代表大会啦，咁，但是之前呢1920年已经成立咗噶啦，啊，就由呢个共产国际派人过嚟联系呢个陈独秀啊、李大钊啊同李达，佢哋谂下呢个中国共产党嘅党纲、党章啊等等。咁后尾先决定21年开大会。咁李达喺第一次大会里面咧系召集人，系召集人，即系佢发信俾各地嘅共产主义小组或者系类似嘅组织，嗌佢哋派代表嚟参加呢个建党大会。咁就开完呢次会之后咧。首先李达就接待嚟嘅人啦，登记啦，吓咁啊，同毛泽东之间嘅故事我哋讲咗好多次啦。结束咗以后咧，呢次大会选出嘅中央局，陈独秀系总书记，或者讲书记啦，总咩啊？一共得个50多人啊。张国焘咧系组织部长，或者讲组织局长，总之系组织小组长都好啦，总之系管组织啦吓。张国焘。就是陈独秀的外徒啊，咁李达咧系宣传部长啊，宣传部长好紧要嘅嗰阵时，因为你又冇兵又冇人，咁你即系巴拉巴拉嗰啲好紧要噶，所以李达嗰阵时佢系要出版呢个党嘅呢个杂志刊物，又要翻译同埋组织编辑一啲共产主义嘅。或者馬列主義的一些很基本的東西， 如果唔係你發展黨員點發展啦、啊，係嘛？拍住手去咩？梗係要手度攞啲嘢啦咁。所以李達喺資格上面、年紀上面咧，大毛澤東幾歲？喺呢個理論上面都比毛澤東贏在起跑線上啊。後尾嗰啲先講啦。所以咧，毛澤東到咗建國以後，對李達都係好推崇嘅。请他做中国哲学会的会长啦。在61年特别请李达去庐山的别墅跟他长谈、啊。再次肯定李达那本三十几万字的社会学大纲，他说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嗯 啊、当时起了很大作用，李达梗是说喂。大佬，而家咩時候啊？你都做咗十幾年全國主席啦，啊，我氣咁氣咁啊，即係自己踩自己啦，話你實踐論矛盾論先至犀利啊嚇！誒、啊，毛澤東話唔係，佢話我去咗延安以後先至開始研究哲學嘅， 嗯， 即係真人面前不講假話係嘛？即係幾廿年嘅老友，你同佢講嗰啲 下下冇 冇你。嗯你無需嗌佢嚟啊，係嘛？你講翻啲真話，佢話我邊有你研究得咁系統啊？啊，佢話你嗰本社會學大綱，我讀咗十次，做咗好多微批啊。所以咧，你嗰本社會學大綱三十幾萬字，到今天還有意義啊。所以李達話我嗰陣時係國民黨嗰陣寫噶，唔得嘅咁啊，唔係，今天仲有意義。所以即係李達同毛澤東之間不但有學術交流啊，而且有拗撬，拗撬就係你矛盾論講啲其實都係形而上嘅嘢，我哋從雲端跌落嚟，結合中國嘅具體情況，就唔係講啦。啊、因為毛澤東佢話佢矛盾論嘅最核心一點係咩咧？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啊嘛。 嗯，不過咧、啊，如果佢真係批評李達咧，話佢諗嗰啲係形而上學嘅嘢咧，就令我諗起其實辯證法或者係即係我哋講嘅矛盾論啦，後來發展嘅矛盾論咧，就係、是、正正要打形上學睇世界嘅方式，就 話啲事物係唔變㗎嘛， 係啊。啲事物係唔變嘅，佢有佢嘅本質，咁咧就亦都去保存嘅，即係所謂嘅能量都可以繼續保存。咁矛盾論就覺得唔係嘅，事物本身係不斷變動緊嘅，佢有個運動喺裏邊，所以咧形上學係離地嘅，就係覺得嗰啲嘢係一個本質化咗嚇，唔會變。咁所以咧，如果毛澤東覺得李達嗰啲係形上學咧，形而上學咧，就真係一個幾大嘅批評嚟嘅喎。 唔係批評。是否定。 嗯。 啊。咁但係李達呢我如果同你讲呢个学术呢，其实老实讲李達心里话你都唔够班啊。唔系话你唔叻，你係好叻。啊，你打咗天下，做咗呢个始皇帝，真係好叻。但係喺学术上面呢，你唔系嗰回事。即係我李達即係從脱離咗共產黨以後，點解脱離咧？其實同陳獨秀嗌交嘛。陳獨秀即係呢個家長制好難頂嘅啊。咁啊，嗰啲細講啦。即係李達離開咗共產黨以後，佢一直都係喺度著書立說、教書導人。即係佢喺學術上面咧係不斷發展，著作等身。所以毛澤東你同佢拗學術咧，老實講。李達都費事同你拗，你都承認你唔係嗰班，但係喺實踐上面拗，李達就對毛澤東呢個矛盾論嘅落實啊，進行好根本嘅批評，就係、是、大躍進啊！佢直頭就話：喂，大佬，而家即係大躍進太過頭咯，啊咩亩產萬斤，你都係農家子弟啊，你知道亩產幾多係點回事啊？啊！即係國務院提出嚟嘅發展農業綱要講得好清楚啊嘛，四五八啊嘛，咩叫四五八咧？就係中國嘅農業產量落後，要喺 一個五年計劃或者兩個五年計劃甚至更多的時候達到一個四五八的標準，就是黃河流域某產糧食要四百斤，淮河流域五百斤，長江以南八百斤。他說如果達到四五八，中國食飯問題就解決了。但是這個四五八是通過農業學家和農民的實踐定出來的嘛，是努力以後可以達到的四五八。現在你說某產千斤某產萬斤登在人民日報，那你真的逼著大家講假話而已。同埋呢個唔係一個理論嘅問題、哦 嗯。 你如果某產萬斤嘅話，我交公糧就要交5%，就要交500斤、哦。 嗯， 哇，大佬，我交咗500斤，我食乜啊？啲冇可能嘅事情啊嘛。所以佢就話毛澤東，你即係唔能夠去即係鼓勵呢啲咁，因為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你話萬斤都好嘅，咁佢咪整100,000斤咯，咁即系唔得噶嘛，所以佢就批评毛泽东：你而家发烧啊，头脑发热啊，已经发烧到38度、39度、40度啦。啊，毛泽东话发烧系好事啊， 啊 有病发烧咪好咯，啊打退啲细菌咯，大家咪倾喺矛盾论咯。佢话到底即系强调一方面有喺特殊嘅情况下系必须嘅，啊。咩敬可鼓而不可射，咁啊群众嘅革命积极性唔可以打击啊！乜大家拗呢啲冇用，即系李达话你而家某产万斤，如果成为一种国策或者成为一种指导思想嘅话咧，系会出大问题。 系啊， 佢不幸而严重啦，饿死几千万人啦，但系毛泽东死唔认错啊！啊，所以即系拗矛盾论呢样嘢咧。在呢個象牙塔裏面拗咧，其實冇所謂嘅，點拗都以後再一千年仲係有得拗嘅哲學呢啲嘢。但係事實上，如果你係即係強調嗰啲矛盾、強調鬥爭同埋強調極端嘅話咧，治國就唔掂啊！ 係啊，同埋佢喺實踐論上邊輸咗。即係因為就係佢嘅實踐見到呢啲失敗咧，即係佢唔再講唔去理嚇、啊、就一件事啊。咁但系咧，佢个实践论已经讲明咗咧，实践系唯一检验真理嘅标准咧。咁佢又唔知点埋尾啊吓。咁啊，不过咧，当然即系我都睇到咧，即系大起大跌嘅情况咧，喺中国共产党史里边咧，经常出现。咁佢亦都可以用矛盾论嚟到解释嘅啊，但系会一定系咁噶啦吓。咁但系我反而咧就有一个问题，我觉得。矛盾论可如果是一个规律应用，可以在很多方面，包括人类社会方面，譬如战争里面，无论是攻或者守，进退啊、成败、胜败啊等等，都有人说是矛盾的发展，即是说你失去的地方然后即是你是有赢少少，又再输再去赢，这个这样的推动，这个运动呢，是一个即系战争嘅必然嘅规律，咁系咪又系咁嘅咧？ 两个国家之间，两个军事集团之间，两个国际军事组织之间发生战争，呢个系必然嘅。如果唔系，佢成立军队做乜啫？啊，问题就系点样打法，打嘅目的是什么？可唔可以经过战争达到呢个目的？呢、这个先就系、是。最高的哲學問題要解決、比如說現在俄烏戰爭、發起戰爭的當然是普京啦，這些沒得爭的了、你可以幫他化妝說他想打法西斯諸如此類、但是他發動戰爭的嘛，好了，你發動戰爭的目的是什麼、小的目的是拿了幾個省，大的目的是征服烏克蘭，再大的目的是由此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噼里啪啦就冧，恢复翻整个苏联。 系，冇错。 但系佢呢个目标是美好的、事实你的力不能求。你而家经过将近一年的战争，已经表明了你打不到的、因为拜登话斋，你都不知道而家你同边个打紧。 你而家先知道，哦，唔係打緊烏克蘭，打緊成個西方啊！你知道咗又唔收手，咁係你嘅事啦。啊，即係話解決矛盾，必須搞清楚呢個矛盾嘅雙方。文教授頭先講矛盾嘅主要方面喺邊度？啊，主要矛盾喺邊度？同埋矛盾嘅主要方向喺邊度？咁先至可以提出解決問題嘅辦法啊嘛，解決矛盾嘅辦法啊嘛。佢搞錯咗啊嘛，佢以為矛盾係澤連斯基啊，你個三四流演員，我一嚇你就走佬咁，我就贏咗啦。其實唔係啊嘛，啲演員真係好投入，入咗戲好深。我同你硬抗，美國女請走都唔走，係嘛？即係講翻到 停戰都唔肯停。 講翻到李達同毛澤東，最後咧就回答咗文傑華嗰個問題，就喺哲學上面搞唔掂你，咪喺政治上搞掂你。喺形而上拗唔贏你，咪喺肉體上搞掂你咯。李達就係咁啦，嚇李達。文革未開始，是66年的初，已經要搞他了。啊，當時的中南局的大員，哦，有電話，聽下電話先啦。好，喂， 喂， 你好，你好， 你好， 哎，聽下你高論。 即係聽你哋講呢個矛盾論啦，即係一個矛一個盾啦。其实即最新的即不知道邓小平令胡锦涛的讲法就是与时并进，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事物人物，那你不与时并进呢就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即好像对抗这些病毒啊细菌，不同的时间呢细菌是变，那你的医药疫苗亦需要跟住变，一价、二价、三价、四价或者几百价都好啦。你唔变，你咪解决唔到问题啦。所以以时并进论咧，其实就先进过矛盾啦。矛盾啊，永远存在。 系，啦， 但你唔变咧，你就永远解决唔到问题。 好啊，多谢你嘅讲法。以时并进咧，亦都系中国一句古话啊。都不是说胡锦涛说哪个才提出来的，他们看看古书都算好，有几句说话拿出来。我们讲回李达，文化革命呢整他很凄凉斗得，几十岁人又打不但是事不可杀，事可杀不可辱，不但杀而一辱，这样呢老人家真的顶不住了。咁啊，血压高200几，咁啊，心脏又唔掂，糖尿又唔掂，咁啊，唯有写信向毛泽东求救。直头就话啊，润之兄啊，毛主席啊，请你救我一命啊！但系佢呢啲求救信要通过造反派，通过专案组之手，当然就唔能够原信送到毛泽东手里边啦。送到毛泽东手里面只有一个条子，就是李达请你救命。毛泽东看了这个条子之后呢，就在上面批示，说呢要陶铸发落去酌情处理。那人家叫你救命，救命即是刻不容缓，是吧？如果你是想救他的话，那又不同，是吧？你只是批示陶铸越后转任仲同志着处，任仲即是王仁仲，即是武汉那个地区的一把手，即是如果毛泽东想救他一句说话，不要斗他了，点咯，是吧？保护起来，好像他的老友那样，有些例子啊，张时超，张时超又是几十岁被人斗到只狗咁。算了，免了，即刻派解放军在他家站岗，哪有这样的来啊？那你叫陶铸还要转王任仲着处，那陶铸当然是，好，这个波不是在我手里面，王任仲着处，你去着处，王任仲一看，什么叫着处啊？就是等于救他还是不救他而已， 你嗌我着处，我点都衰噶。我话救佢，以后又会打我。我话唔救佢，咪着处着处咪唔理咯，咪由得佢咯。所以吐血而死吓，咁、啊、呢个矛盾咧就解决咗啦。即系毛泽东同呢个李达之间嘅哲学矛盾解决咗啦。通过咩方法咧？人都冇咗咯，你拗乜鬼嘢啫？系嘛？所以即系毛泽东实行矛盾论嘅手法咧，着处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好妙噶。嗯， 系 啦，系。 嗯， 诶，仲有。仲有幾分鐘喎、 啊？喂，但係我咧唔係啊，未講完，我就喺度諗咧。頭先阿海林咧，佢都會睇到矛盾論嘅咩一點零啊、二點零啊。咁你都好關注就話啊，喺現時嘅情況點樣發展咧？喺中國啊，即係佢最新嘅矛盾嗱，其實所謂解決都係暫時嘅，因為依矛盾論嘅嗰個理解咧，就係、是、不斷都係會再有辯證嘅正反合噶嘛。 係， 始終穩定咗又會有內部嘅矛盾出現啦。 係舊嘅矛盾解決新嘅 矛 盾又出現， 新嘅矛盾又出現。咁咧，所以如果唔係咧，佢哋淨講咧，如果你冇呢啲新嘅矛盾，個黨嘅生命都可能完啊。因為你冇嘢去， 因為矛盾就係運動啊嘛， 就 係、是、 個運動。 唔 係 即係你冇問題解決，咪唔使我領導咯。啊，到世界大同嗰陣時候，啊，阿媽自己識生仔，唔使你教阿媽生仔，咁你嘅政府咪唔使存在咯。 因為矛盾論入邊有一段咧，我覺得幾巧妙嘅，佢、就係講啊平衡，平衡點樣唔好啊？因為其實如果我哋由路人甲的角度去看的話，你矛盾跟住鬥爭，鬥爭之後你應該某一段時間你應該有一個時期的平衡的嘛， 你解決了平衡 了，但是 未解決就再鬥 咯，那即他自己都會即發動一些新的矛盾， 所以他就不斷地說平衡怎樣不好了，即是這個因為 太平盛世已經不太妥， 你平衡的話就沒有鬥爭了嘛，這個可能是新聞回來我們可以繼續討論的題目， 他不一定是鬥爭，他可能用其他的方法解決的，但矛盾不會沒有的，一直會有的。好了，聽一下新聞先。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去到深圳湾口岸视察第一日免检疫通关的情况，认为运作畅顺。他提到首日通关的预约名额整体还剩下一半，但是个别口岸和时段的预约人数较多，几乎爆满。截至上午10:00，有大约7000人次离港北上，其中大约5000人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大约2000人经深圳湾口岸，其余少量人士经文锦道口岸出境。邓炳强话：而家过境人数开始增多，呼吁市民过关之前整理预约文件同埋核酸证明，耐心等候，并且听从现场人员嘅指示。今日派往口岸執勤的人员比平时多，以应付突发情况。针对水货客的问题，邓炳强相信通关初期水货客不多，他强调各部门对打击水货客问题非常有经验，会派员到不同的水货客热点采取行动。在深圳福田口岸，朝早陆续有在香港入境的人士离开关口，外围有多架私家车轮候接送，交通警在场维持秩序。 鄭小姐說四年沒回過鄉下河源，心情好好，已經安排朋友揸車接送，她打算回家過年陪伴患病的媽媽。家鄉在汕尾的李先生說高鐵可以前往當地，但是由於腰痛行李多，加上深圳北高鐵站太大，自己不熟悉站內的環境，所以由朋友揸車送她回家。住在深圳宝安区的港人谢女士就说，以往搭地铁回家，但是个女担心有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决定揸车接她回家。往返香港和内地的部分海路航线今日恢复，珠江客运来往深圳机场和中港城码头的新航线今日开通，第一班船朝早八点几开出。珠江船务董事局主席兼执行董事刘广辉表示，第一日开通有四条航线十六个航班，昨日开始卖飞，卖飞的情况良好，买飞的人数陆续增加。刘广辉说，现在来往本港和内地的航线还包括广州南沙、中山和虎门，至于来往其他地点的航线，估计今个月十五号之前可以陆续恢复。日本今日起收紧对来自中国内地旅客的入境限制，要求旅客在登机之前出示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且要在抵埗之后接受核酸检测。所有来自中国内地和7日之内曾经到访内地的旅客，抵达日本之后都必须要进行核酸检测，检测呈阳性的有症状人士要隔离7日，没有症状就隔离五日。当局又继续限制飞去日本的中国内地直航机只可以使用成田、羽田、关西和中部四个机场。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和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有几阵雨，风势较大，朝早清凉。本周后期较为和暖和潮湿。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4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封路啦。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马尼洛修院学校嘅慢线，以及系介乎太子道西至到碧丽阁之间嘅快线呢，都系需要暂时封闭㗎。影响到一带车多，龙尾排到浸会桥面。咁就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马尼洛修院学校嘅慢线，以及系介乎太子道西至到碧丽阁之间嘅快线都系暂时封闭，龙尾排到过去浸会桥面。跟住咧，提翻呢一个港铁嘅消息啦。咁就系今日落马洲站咧，已经系重开，东铁线现正提供来往金钟至到落马洲站嘅列车服务，直到今晚嘅八点，维持啦都系四至八分钟一班。另外其他时段咧就会维持五至十四分钟一班。罗湖站咧系继续关闭嘅，乘客请特别留意。咁就系今日咧落马洲站已经重开，东铁线提供来往金钟至到落马洲站嘅列车服务，直到今晚八点半咧都会维持四至八分钟一班，其他时段维持五至十四分钟一班。罗湖站系继续关闭。最后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暂时正常。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近日有些报道啊，都提到遥距诊症服务和指定诊所比较难预约听众。黄小姐， 自从疫情之后咧，非常之难报，经常 book 唔到。 新界东医院联网部门主管、负责家庭医学的梁坤华医生， 我哋一路都会睇住服务嗰个需求，有需要时我哋都会调配人手啊，去支援翻个服务。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 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农历年就快到，有冇谂过趁住发水仙球照顾兰花嘅时候，顺便做个园艺治疗，俾身心灵一个放松嘅机会呢？原来园艺治疗唔只得种植活动，仲有好多其他形式噶。听下香港园艺治疗协会嘅朋友嘅介绍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杨思敏、邱艳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最后一节我哋讲埋矛盾论嘅问题吓，矛盾论咧呢、這个系毛泽东喺四个伟大当中，伟大导师啊，矛盾论系撑佢做伟大导师嘅两条顶梁柱之一。 嗯， 咁但系你撑还你撑啊，真系喺哲学界，真系喺理论界咧。咁有不同聲音嘅，頭先講個李達係其中之一。 嗯， 李達曾經係俾毛澤東譽為哲學界嘅魯迅。 嗯 嗯， 咁仲有另外一個喺哲學界挑戰毛澤東嘅，應該講係哲學界嘅周樹人啦。 嗯， 啊呢、這個叫楊憲珍。 嗯 嗯， 楊憲珍咧，好多人都唔識佢，因為咧你冇上中央黨校。你又不知道他是中央黨校校長， 嗯， 啊，和楊憲珍呢是多年以來中共的這個理論界的一個，啊，現在說是大牛啊，大牛， 嗯嗯， 啊，很厲害的，是解放前已經是在這個黨校教授聯共報黨史簡明教程， 嗯， 即是你們來入黨校，首先我教你怎樣做共產黨員，啊，那是中央黨校，高級黨校， 嗯嗯， 讀完高級黨校做高級國務， 做大官， 是的。所以這個楊憲珍呢，他就被毛澤東點名批，說這個一分為二是我的說法，是辯證法的，而楊憲珍的合二而一呢，就是修正主義的，是階級調和，啊，這個楊憲珍是專門反對我的。咁喺《人民日報》上邊點名批評一個現任嘅中共中央委員楊憲珍係唯一嘅， 嗯， 一般都拿下以後，嗯，都唔係點名，最多話你係中國最大嘅克魯曉夫， 嗯， 或者話你係中國另外一個克魯曉夫，都唔點名噶嘛。但《人民日報》點名楊憲珍就係，是，毛澤東下令嘅。即係將楊憲珍擺喺一個非常對立嘅一個思想上、理論上邊嘅一個， 變咗主要矛盾。 係一個反動學術權威啊嘛！文化革命咪批呢啲咧，其實喺文化革命之前已經係批楊憲珍嘅啦。 嗯， 幾乎要將佢納入呢個彭德懷嘅反黨俱樂部裏邊。因為楊憲珍在廬山會議咧係支持彭德懷， 嗯， 支持得很有理論，但毛澤東都唔得閒睬佢，即係如果跟他搞，你有排搞，因為人哋真係哲學家嚟嘅，啊，咁喺彭德懷被批之後咧，好過癮，彭德懷咧唔服輸，佢認為我冇錯，但係我點樣先至可以拗贏你毛澤東呢？有兩個辦法，第一，我搞一塊田。用最好的方法去種它，看看種得到多少斤出來， 嗯， 即是來批駁你的千斤到萬斤糧，啊，第二個呢就是在學術上面起碼不輸給你，因為彭德懷真的沒有文化的，他軍事上面是 OK 的，啊，但是在意識形態上面呢真的等於零的，啊，很過癮，他說我要求去黨校學習 我就要专门学呢个马列主义，想喺马列主义上面咧同毛泽东分一高低。 嗯， 咁杨宪珍咧又真系特别同佢开个班，特别揾个教授教佢马列主义入门，辩证唯物主义入门，呢、這个马克思主义三条啊嘛，一个就系呢个哲学思想， 嗯、 一个就系呢个政治经济学啊嘛。 嗯嗯， 咁彭德怀就要学政治经济学， 嗯， 所以杨宪珍咧同彭德怀即系喺被批判之后咧，仲系有交流。毛泽东就话咪俾佢去咯， 嗯、 我就唔信呢个杨宪珍可以绑架咗彭德怀，即系有呢种说法、 嗯嗯， 就证明即系毛泽东对杨宪珍嘅重视程度啊之高啊，咁啊。通过康生来到去整杨宪珍，因为康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是分管意识形态这一行的，在党内呢杨宪珍是中央委员，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嗯、 就高他一级，刚刚是顶头上司、啊、康生还派了他的老婆去党校进行这个人盯人的监视， 嗯 啊、一直呢、下令 中央党校停课，集中全力批杨宪珍，批这个合二为一、 嗯、 而且 要写出论文，写出书，最后文化革命呢是1967年将他正式逮捕、 嗯、 很多时候都是办学习班的，不是捉的，不是拉的、 嗯 啊、坐了这个八年监，杨宪珍就话：国民党拉我坐监坐咗六年，共产党又拉我坐八年、 嗯、 而且嗰阵时好大年纪咯，过咗70岁咯、 嗯， 而且重病在身。咩、 嗯、 重病呢？咽喉结核。 嗯 啊、相当学术系嘛？我都唔知道咽喉都会结核。胸膜结核。 嗯。 脊椎结核。 哇！ 搞到要开刀攞咗一撅脊椎出嚟，然后喺呢个盘骨切咗一嚿， 补翻上 落去打钢钉啊，咁都要坐监，再继续坐，所以一直到文革后，胡耀邦1978年帮呢个杨宪珍平反、 嗯 啊，不但帮佢平反，而且帮佢嘅学术平反， 嗯 啊，即系呢个系喺中共中央。正式證明他和毛澤東的意識形態和這個哲學上面他是對的、 嗯 啊、大家不用說毛澤東是錯的，說他是對的就可以了、嗯啊嗯、等於彭德懷平反證明彭德懷沒有錯、啊嗯、所以 這個人呢還好人有好命、哦、90多歲壽命啊，虽然系坐前后坐监，又有、 這個、骨頭 大手术，系、 嗯、 好嘢。 系啦，嗱嗱，依个咧，其实马老师头先提供嘅资料咧，提醒我咧嗰阵时有啲人嘅一个疑惑，喂，到底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嘅态度系点嘅咧？系咪又爱又恨咧？系咪反对佢嘅就唔掂？如果赞成佢嘅理论嘅咧，佢就会赏识，即系咪真系咁简单嘅睇法咧？ 你不可以說他對知識分子是怎樣怎樣，如果整體對知識分子來說呢，他就是六個字而已，限制、利用、改造、 嗯、 三部曲啊，首先限制你啊，但又要利用你，利用你怎樣搞國家現代化、 嗯 啊、要改造你、 嗯、 即是要將你的思想洗成毛澤東思想， 咁佢對所有文藝作家都一樣啦，講真啊，都 係 依六個字。 文藝嗰啲就唔係好重要啦，即係嗰啲唔係真係即係切身利益，即係食飯、穿衣、軍事唔係咁緊要啊嘛。 係咪一段時間都好緊要嘅？譬如延安嘅時候嗰、那個文藝座談錄啦， 嗰、哎那個講咗好多次啦， 講好多次啊，但係佢都 要縮反， 佢都唔係唔憂慮嘅， 要搶救， 係啊。 但係嗰陣時啲知識分子俾佢攣喺手心度，你都走唔到去邊度啦。 嗱、嗯，咁啊有一個問題喎，就係、是、阿、啊、梅英啊、海林啊，而家唔知五點零、六點零定五點啊。咁、嗯、啊，近啊，尤其是習近平上台之後咧，好少話再聽到矛盾論啊、實依一啲實踐論啊呢啲咁嘅講法啦。當然，但係佢自己有冇一啲即係替代嘅，即係佢重視嘅理論，但係好少見到佢掛喺後邊，將理論掛喺後邊。即是他是將個美好的意願掛在後面，即是所謂 vision 是怎樣的，當將夢想掛在後面、啊、即是一個願景、啊、就多一點， 即是我們未到那個級別去要學習這個習近平思想，所以你只是要看看社論、啊、聽下報告，那就已經夠了、啊嗯、你如果到了那個級別呢， 他黨校 哎呀！ 但系而家中学都应该教材上要讲嘅、哦，当然佢讲嗰啲系，譬如一带一路啊、一国两制啊，即系嗰类嗰啲咧，就唔系话以前我哋吓呢，我哋今日讲嘅呢啲题目嘅所谓理规律啊，即系唯物嘅规律。 理论咧唔系朝夕之功嘅， 冇错、 嗯啊、即使系算毛泽东咁伟大，你从佢嘅童子功计起。啊！從佢嘅孔孟之路、波波齋嗰度計起，一直到三七年系統咁樣去接觸呢個馬克思列寧主義，佢要下死功夫嘅。呢啲學術上嘅嘢咧，你都唔知道一篇論文點難寫出嚟噶啦。個字數咧數量啊，反正質量嘅。點解毛澤東自謙佢係唔能夠同馬恩列斯比肩呢？你首先字数摆喺度，实践论几多字啊？ 嗯， 九千字。矛盾论几多字啊？两万三千字。喺学术嚟讲，你只不过系一个学士论文嘅水平。 嗯、 博士论文几多字啊？廿万字、三十万字，悭地啦。 嗯 呢、這个就系博士、啊。你如果去到博道嘅水平，你要做到伟大导师，系要领导整个中国革命同世界革命。在理論上你要拿得出來著作等身，我想你作為一個領導人有沒有那麼得閒先？ 黑格爾都有四大著作啦， 黑格爾 是教師來的是理論家來的、 嗯、 不是實踐家、 嗯、 你好像馬克思都是，他沒錯，他是理論家、 嗯、 但是他在共產國際裡面都不擔任這個實際 指揮的任務嘛、 嗯嗯、 你一個人又想成为这个理论家 又要成为这个政治家， 伟大舵手 政治家、啊、又是军事家， 嗯 那难一点咯、 啊、嗯嗯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听党的一些那些词汇呢我们都要学习明白的、嗯、那在矛盾论里面呢他说你要分清什么叫主要的矛盾、嗯、什么叫次要的矛盾、 嗯 咁咧就而家中國國情咧，譬如舉一個例子啊，乜係主要嘅矛盾啊？ 前一排咪就防疫咯， 嗯， 佢壓到一切噶，你咩 GDP 啊嗰啲都放埋一邊先、 嗯。 我話要封就封， 嗯， 啊一封幾個月，係嘛？搞到你睇下視頻，北上廣深，冚唪唥啲街道空蕩蕩。塞車問題即刻解決，咁啲小區都封曬啦，人唔俾出街，車唔俾出小區。 咁啊，於是呢樣嘢又咪引生咗內矛盾咯嚇、啊？你嗰啲咩運動啊 嚇？咁所有嘢都有矛盾噶嘛？ 係啊，咁啊，而家咧佢即刻放啦，放之後我哋又睇下有啲咩新嘅矛盾咧。 你首先睇今日開始北上南下啊，咁啊睇下新聞咯，再睇下過幾日。是不是學澳門那樣又要你拿些藥有關的藥物出境最多五包、 嗯 啊、你香港是不是這樣一不是拉車仔搶奶粉 是不是他現在可以有夾、嗯、可以拿一夾、啊 嗯、我看到新聞是有人開始拖零食啊奶粉啊 不是說藥物脫銷、啊、是拖車仔都脫銷、啊、聽說沒有、 哦 拖車仔都賣曬， 哦，原來係咁啊！ 物流啊嘛， 中國人嘅購買力果然係好強啊！ 14億人嘅基數啊，一成啊不得了。 我聽過話中國其實係地理環境係咪好似係日本嘅13倍？人口係日本嘅25倍 你咪計咯，人口係14億人，呢個日本嘅1.25億人， 13倍。 呢個地域係960萬平方公里，同35倍 係 38萬，你咪除咯。 即係25個日本。 但係呢啲數字咧，又不可不知，又唔能夠單睇呢啲。呢啲數字係相當表面嘅，你仲要具體分析。 其實咧，現時咧，可能我哋咧收到嗰啲資訊咧，或者有啲唔係資訊，係啲 perspectives 啊，即係我哋啲見解咧，係好相反嘅。嗱，譬如我哋而家有好多離開咗香港嘅朋友啦，係咪？咁咧就好似以前一樣咧，我哋有幾個移民潮咧，嗰啲移民咧就會用危機感去睇香港。走咗快好世界啊！或者咧就係好唔掂啊！現時。或者對於中國好悲觀啊，等等啊，咁咧，但係咧又有另外一啲提供嘅資訊係相反嘅圖像，即係覺得都可以啊，冇都順暢啊嚇，生活冇問題啊，仲要增長啊咁樣。咁我哋永遠都唔知嘅，即係第一都費事做啲數字，正如而家嘅病毒咧，佢哋都唔會完全做數字嘅。即係交代啊，甚至檢測有啲佢都未必會做。咁你係冇辦法知道實際情形。 但 係 大部分人而家其實我哋因為可能互聯網嗰個普及化，其實有呢種咁樣嘅 echo chamber。其實譬如話離開咗香港嘅人，去到你都會見到有好佢，譬如喺英國咁樣，佢都有好兩面嘅講法㗎。話哇，成條街都罷緊工嘅。是一種，另外一種話，你見到其實嗰樣嘢係誇大言辭。你其實你去超級市場，你買嘅嘢仲係好平噶，只係要講到嗰啲人好差咁樣。所以我覺得而家你見全世界每一個地方依樣嘢都不斷地喺度發生緊，就係話大家都好似自己喺自己嘅小空間入邊去講自己嘅説話。係， 冇錯。 你講移民問題咧，你就要問佢兩件事啦。第一件事就是你在新的移民的国家的工作环境和你在香港相比之下如何呢？即是你的才华在香港发挥比较好，还是在移民国家发挥比较好呢？这个问题是很硬性的问题，可以量化的。还有一个软性一点的，就是你在新移民國家嗰個環境，你係一個咩地位咧？即係嗰個國家點樣睇你咧？呢個好重要，即係你嘅存在其實係人哋點睇你好重要啊嘛，因為社會人係社會人嚟㗎嘛。 明白意思。 呢一點咧，你即管可以問下佢。你除咗揾錢之外，你喺比如講喺英國。你就算是入了籍，你是英國人怎麼看你呢？ 我覺得這個講得 很重要，因為其實我自己或者吳教授 都應該有這種感覺，就是我很小就去外國讀書，所以很自自然然我會在外國有一套在外國生活的方法，有一點是我要表演做一個中國人在外國那一個模式咧，係我翻翻嚟華人社會之後，我唔需要做啊。依一樣嘢係可能而家去海外移民嗰陣，即係會突然間有依個咁感受。當你同外國人接觸嗰陣，你講嘢嘅方法可能會比較誇張啊！你要同佢去討論嗰陣，佢有啲既有對中國人華人嘅依種咁樣嘅印象，你要去破佢依個印象啊！唔係個個人都係咁樣嘅，唔係咁樣。所以有時候你做嘅嘢會比較誇張，動作會比較誇張。依啲可能係新移民嗰陣可能要面對嘅問題，因為大家會對你有好多既有嘅印象同埋既有嘅諗法。 咁成日扮嘢會唔會好辛苦咧？ 唔覺啊嘛，耐咗 佢嘅文化，如果唔係咧，你仲辛苦啊？ 人哋覺唔覺你扮緊嘢？ 翻嚟環社會，咪覺得自己有少少奇怪咯。覺得哦，原來呢啲嘢唔係，即係原來係因為好細個去到外國嗰陣，你會有嘅一種咁樣嘅 take on 咗嘅一種角色扮演。 好啦，時間差唔多， 好複雜 嘅。聽日星期日星期一晚咧，我哋講嘅題目叫做服裝同時裝。咁啊，揾文傑華嚟講啊，再合適不過啦。咁跟住要聽支歌。未算坏啊，张万芬，张万沙嘅。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再生都伟大，不懂爱就是日常，不适应浑浑噩噩最擅长，狼狈至少我会绑绷带，疼痛也好难去解。Baby someday will be okay， 无人被放弃，无时光怪落泪。Baby someday。Maybe someday